听着音乐，想象着这些风景。刚才提到了，在莫斯科呢，有两个球场呢，是世界杯的举行的主赛场。那听着这些音乐，我们想到哥萨克奇丁。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城市，那就是圣彼得堡。有句话说，没去过圣彼得堡，就没有到过真正的俄罗斯。作为整个俄罗斯第二大城市，还有无论是作为世界的四大博物馆之一的东宫，还是典雅豪华的夏宫、女皇村，或者是喀山大教堂，这座城市与莫斯科相比，无疑更具有着皇家的风范，也更具有着文艺的气息。而说到俄罗斯的几座城市，我想大家在看世界杯之余呢，如果也是想去那里旅游的话，一定会去那些地方，不同的地方来感受。何况在古典音乐方面，俄罗斯的音乐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。这是一首混搭